熟羊熟鸡熟牛熟马，帮我企埋一边。 熟猪熟狗熟牛另命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城寨喺清朝覆亡之后，就系一个冇皇冠嘅地方，但系佢有自发嘅秩序。我是杨师傅，你看紧嘅系城寨。 好啦，又翻嚟旧事好啲。咁啊，哇！头先我哋 off mic 之后都冇停过，真系。 因为好多 嘢咧，引起阿 Eddie Sir 又好啦，或者阿 Joyce 都好，都有好多唔同嘅回响嘅。咁嗱，多谢啲网友先啦，有人问候我，叫我早日。唔問候啊，即係早日康復啦，咁啊多謝先。 一定要問候嘅，而家知唔知啊？喺個社會上邊氣氛，問候人可能係一種 升唔到職啊，你係 升唔到職，所以一定要問候人，啱嘅。啲網友好關心你。 多謝，咁你有升職啦啊，都係。咁就喂，頭先我哋 off mic 咧就喺度講關於討論一個問題，喂，賄選啊， 係。 咁你頭先我哋講到話，例如話成個以前歷史啦，喂，以前歷史有冇啲賄選？頭先提咗個幾個例子。 嗱，我哋有幾個賄選例子都幾咩嘅，一個就係阿梁錦豪， 係梁錦豪， 梁錦豪啊， 市政局議員前， 好似係唔係好似係市政立法局， 立法會， 立法會議員，立法局啊，立法局， 立法局議員， 應該立法局，因為我喺東頭。 梁錦豪， 梁錦豪啊，咁啊講少少佢啫，你知唔知佢係阿黃太嘅得力助手嚟啊？ 黃太 死咗華茂啊！ 哦，華茂哦， 四點貼 佢， 佢介紹啊 ，exactly 啊，陳 呢啲嘅其中一樣啦。你知唔知全青龍頭叫咩花園啊？我都 海運啊，唔係海青龍頭。我知邊個嚟講個 豪景， 豪景係豪景，萬春啊，豪傑威啊， 豪咪佢 全啫嘛。 咪佢唔係佢咁啊？佢當時係佢策劃攞翻嚟嗰塊地 哦。 賣二十年都仲係新樓噶嘛？ 呢個賄選，你講依單係幾時發生啊？ 呢單嘢1988啱啱有咗好似嗱，要睇翻啲資料先記得，因為我因為我都係當時我喺同唔係同佢還頭嘅，佢坐監嘅時間咧就係係賄選入去嘅。 佢坐嗰啲係咪啲叫私民監啊？你 冇嘅，冇私民監嘅監嘅啫，一種監嘅啫。咁啊。佢係差唔多係最早一個賄選嘅一個被判有罪嘅。 我又講被咗。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阿簡炳慈啦。 嗯哼。簡炳慈依家都 係啊，簡炳慈啦，簡炳慈 比較近少少。 近少少啦。 佢坐幾耐？ 佢坐 年齡嘅話， 幾個一年到咧。佢唔使啊，嗰啲70歲以上坐老人監噶啦，啲正式 係嘛？ 咁其實會唔會而家我哋講真，到而家，譬如話選舉有嗰個選舉事務委員會啦，有選舉事務處，其實政府已經做好多記住話選舉係公平、公正、廉潔，即係盡量希望能夠話我哋而家咁多回歸之後嘅選舉，即係已經係同賄選啊或者有依樣嘢都好似分得好。 嗱，你講賄選啦，講起賄選啊，講少少台灣啦，其實我哋香港一啲都唔嚴重嘅賄選，點解唔嚴重呢？香港唔使用賄選嚟買票啊嘛，影響唔大啊嘛。你明唔明啊？但台灣又唔同啊嘛，台灣佢真係要實實只要買個位翻嚟嘅，即係所謂叫買票啊。佢真係要買票啊，佢真係管佢哋長年唔係佢最慘係長年做緊呢樣嘢啊。揾啲阿婆上去架旅遊車嗰啲長年做緊，我哋個蛇齋餅種啊，咁佢哋直情差唔多賄選嚟嘅，賄選嚟。 到而家仲係咩？ 一路都仲係，但係有冇嚴重性問題咯？即係嚴重就係個社會嘅好啦。咁香港咧？其實賄選喺我嚟講就一啲都唔嚴重，因為賄選咧，你要買個位翻嚟咧，個利益唔係咁大。大家記住，我點解要嗱？即係我成日都好多人都覺得我講嘢就好表面化。譬如買票，點解要買票啊？買票我買張票翻嚟，嗰張票選到係有利益，或者要我另外改變某啲嘢，你先有用啊嘛。你買翻嚟做咩咧？ 嗯、但你買回嚟做咩咧？ 但有陣時候，好似香港呢個為例啦，我唔叫香港叫買票啦，香港都叫做中票啦。咁佢得嘅即係啊，佢得益唔係一定係錢噶嘛，可以係一種政治。 又好啦，又爭爭一日啫，因為聽日我就會寫中票呢個問題。但係我今日講咗先，其實中票咧唔係一定犯法嘅，你記住，你哋記住啊！我哋用個名，個中文講呢個肉酸嘅中票， 嗯， 其實。嗱，舉我舉一個好簡單例子啫。 咁技術性唔係咯。 舉一個好簡單例子啫。呢個中聯辦啊，喺第一城買成座樓，咁佢個座樓都係佢噶啦。咁你話佢有幾多票啊？咁你話係咪中票咧？佢係， 嗯， 佢係中票，合唔合法咧？佢合法噶。 佢技術上冇犯規 咧。唔係等於林作啫嘛，600万買個昔岸名居，佢中個位添啊，唔係中個票啊。咁嗱。 喂，我咪先講呢個問題。佢好大鑊喎，而家輸咗，咁點啊？嗰層樓又唔賣得，一賣又罰息。 你使乜同佢擔心啊？擔心我同你啫、啊，大佬。嗱，即係，所以講你講啲中票咧，係呢排好多人講。嗱，我唔反駁人哋嘅，因為我係唔識嘅。 嗯。 但我認為咧，你中票有兩種，一種當然係咧，即係十二碼啦，入又唔入啦，係嘛、 嗯？ 合法同非法。嗱，香港而家。我哋所謂共產黨玩緊嗰套咧，我可以大膽話俾你聽，大部分都合法嘅。但係只係有啲人咧真心交咧，就真係做啲犯法嘢嘅啫。 嗯， 例如旺角嗰間牛丸檔嗰個人，佢咪真心交咯，冇人俾錢佢㗎。你嗰十幾票值得乜嘢咧？但係佢唔係，佢就真係真心支持大 N， 佢就揾咗18個夥計去登記。即係我舉呢啲例子，佢咪一樣拉 㗎。佢點分定義佢犯咗法定 嘅 方法 啦？好啦。 呢、 這 個 不合法的中票呢就其實就容易發生過合法的，因為合法你買層樓啊、嗯、或者登記，就是我哋香港嘅選舉嗰個制度，令到有啲人啊會做呢樣嘢。嗱，舉一個簡單例子，有一間屋，佢真係有十幾人有個地址，佢亦都係選民，咁佢咪真係中票呢？未必。但是犯法過佢，因為那個人冇喺度住啊嘛。 嗯。 而只係咧，佢冇諗過咁大鑊，呢、這個人就去投票，就投翻嗰張票。即係我假設嚟講，當佢唔知道。 嗯。 但係呢個人，呢、這個業主，呢、這個屋主就係中票噶啦嘛，就是、犯法，呢咪犯法咯？犯法如果唔犯法，因為你明知犯法，即係你用你嘅方法中票咧，係唔會犯，唔會咁容易犯法。嗱，舉個例，我開間鋪，中旅社咁，我啲同事。報曬我呢個地址，你香港冇限定噶嘛，唔同台灣嘛，台灣計嗰個户籍噶嘛， 嗯、 即係你係宜蘭，你就要翻宜蘭投票噶嘛、 嗯， 香港唔係噶嘛。譬如我報呢度得㗎，呢度起碼報，如果中啊，呢度最好中啊，中七八十人都要做。 其實今屆選舉都聽到，其實當中有唔少就係話呢個地址 係啊， 嚇裏邊可能冇人住嘅，但係亦都可能登記咗用嗰個地址。 點解未揭出嚟啊？ 其實仲有好多 case 嘅。點我講你點解香港？你講到呢問題咧？我都有少少即係怒汗㗎，即係上腦之喎。你根本就冇心去搞呢樣嘢嘛。嗱，我舉一個簡單例子啊。原來我老豆死咗八年，仲可以投票嘅， 喺保屋山頭咯。係 唔係啊？譬如我冇交張身份證出嚟，懶得攞嗰張死人身份證，佢都可以投票，揾個白痴嘅樣咁啊投到票。即係我舉個例，佢連呢啲都唔做， 即係其實好多個漏洞。 好漏洞。即係好多唔係我 當中好多灰色地帶，令到啲人喺啲灰色地帶裏邊係做啲唔合法嘅嘢。 我怪佢懶啦、啊，我怪佢懶、啊。 我都佢懶嘅喎、 啊，怪佢懶。但係頭先我嗰個情就嗰、那個人未必真係投票，即係我意思話呢啲咁你都唔做，咁、你咪計唔到數咯。 其實可以堵塞呢啲。 我堵塞咁我老頭子瓜咗八年半都原來計係選民數字嘅，咁唔怪之得40%啦，大佬、 嗯。 原來有10%係已經唔存在呢個世界嘅。 我諗你見唔少同事，你以前啲同事多做多錯， 唔係 少做少錯。 即係我舉一個好呢、這個可能係笑話嘅例子啊，未必係啱嘅。但係好多時就係話冇認真去，即係我可能佢覺得自己個部門細啦，或者覺得個權力細啦，或者覺得個資源細啦，冇認真去做，同埋我哋。用登記呢個方法咧，已經喺世界落後 嘅。嗯， 我所認識嘅已經有幾個國家唔用。 咁應該用咩方法？ 日本咧、台灣咧、澳洲咧，其他我唔講啦。總之三個國家咧，就係以佢夠年齡、身份證，你電腦化噶嘛。 嗯， 你明 唔明？香港冇電腦化。 仲有啊，乜嘢叫真民主咧？真普選咧？ 澳洲你唔投票罰錢喎、 嗯， 你唔會投票罰錢喎、 嗯。 台灣都罰唔罰我唔知道，總之真正民主個國家咧，你唔會投票係罰錢。 以為咁北韓咪好民主咯、 啊？哦，咁咪一定民主啦、啊。 唔 投唔投死 咁。唔係係嘛？即係我台灣我唔知有冇講引述錯啊，因為我台灣我就冇認真係睇佢嗰個投票，但我知道咧，佢憑户籍， 嗯， 或者佢去做嘢嗰度係有一個 long period 嘅。咁啊，先至可以將個地址改，所以佢身份證有地址噶嘛？你見過台灣？你我諗你熟過我啦，你唔好望住我笑，我知道你一定熟過。咁你台灣身份證有地址噶嘛？結咗婚都寫埋落噶嘛？單身都寫噶嗰啲身份證，因為我以前做間房做收押嗰陣時，成日收呢啲身份證噶嘛。咁有地址噶嘛？咁所以佢哋嗰個問題唔大，但係佢哋咧會喺某個時間會一個佢哋嘅種票咧就大規模嘅，即係千二。我拆咗呢個眷村， 跟住就去第二度。 喺第二開個眷村就呢班人嚟， 唔係呢個嗰個嘅鐵腳啦，嗰、那個嘅鐵腳啦。 你因為你嗱你呢樣嘢講呢樣嘢，佢台成日講台灣，其實我唔係台灣通嚟嘅，我台灣啲都唔識嘅。不過就睇電視 講 嘅。 講呢啲嘅。嗱， 佢哋嘅種票方式唔係好似我哋咁俾你睇到嘅，根本你不知不覺已經中咗一站。嗱我舉一個例子就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咧就雜不楞嘅。差不多全個台灣，佢正式新北市人咧少到不得了， 即係去深圳咁。 佢就因為搬啊嘛，佢發展區啊嘛，佢發展區嘛，因為搬，你宜蘭又搬一班人過去，呢、這個嘉義又搬。我記得有一班用嗱好簡單啊，新北市有一個候選人呢次立委阿張石文啦，佢雲林人嚟噶，雲林人啊，佢被人踢出國民黨。咁佢個選區好似係新北市嚟㗎，但佢我有雲南鄉親啊，咁原來佢即係佢哋已經做喺雲南搬咗班人去，係好早搬去嘅，即係我佢你用咁樣嚟當係中票咧，都唔出奇， 都明張目膽喎都嚇，即係 唔係咁你咁就唔係嘅，咁你講錢啫嘛，講實力啫嘛，你有錢都咁 就冇咗個公平咯。其實你選舉嘅意義做咩啫？選 公平、公正、公開，呢、這個就由始至終咁多年選舉政府希望 賢能啊嘛，你 咁如果你有睇台灣電視咧，嗰啲學者會教你嘅選舉係要贏嘅，選舉唔係宣傳理念，唔係講感情啊。所以嗰日黃浩明我答咗佢啦，佢自己公開講啊咩，我因為咁啊。我好早已經話咗俾你聽，佢哋冇選過佢嘅，你唔聽，主要就因為我冇資格，冇能力。但我話俾你聽，你係錯咗嘅。你係一個有能力、有才幹，而係 策略， 唔係而係輸咗俾你講感情啊嘛，講理念啊嘛，熱狗都講理念㗎，一敗塗地咯，一定佢哋講理念一定係㗎。而家唔係出洪秀柱咁巴閉都要換落嚟啊！佢講嗰句説話令到全台灣連國民黨都呆咗嘅。我唔係志在贏啊！我要宣傳我國民黨喺台灣嘅統一意念啊！哇，成班人暈曬喺度，仲27%都冇取。 咁不如拉翻近啦，嗱，先講下台灣啦。譬如我哋成都好關注就新界嘅方面，成每次都會有多嘅新聞出咗嚟就啊，點樣每次老人院有老人家會一車車去一啲地方，譬如八鄉啊，唔同地方去投票。你公公婆婆手上邊有一個 number 嘅喎， 掌心雷啊， 掌心雷事件， 算唔算犯法？ 啊，其實會犯法咧？ 絕對犯法，絕對。其實你講個 number 咧， 唯一係咯，你 唔使你。我嗰日選舉，我寫咗篇嘢上去就咧，即係寫咗幾句上去。我嗰日落街，嗰啲工聯會嗰啲阿姐咧，嗰啲太極班係咁都係手指，佢唔嗌啦，提咗佢唔好嗌。咁佢諗住咁嗌我投一號啊，即係佢哋嘅態度咧就係係犯法噶嘛？你講個 number 都犯法㗎。真係噶，我即場我已經提佢，喂，你唔好講 number 喎。你一講話你投幾多號就犯法噶啦，你喺個投票區嘛。嗱，佢有分嘅。你喺投票區同當然啦，嗰邊可以嗌啦，嚟九場面。但你喺投票區唔知幾多範圍之內，你唔可以講個 number。 有紅色噶嘛，劃咗嘅。 係啊， 一個禁止拉票區係喺個選舉嗰個地方裏邊，一定要喺離開嗰個範圍。咁所以其實都今年都見到呢個情況，其實應該係。呢幾年區議會都幾多，尤其動員一啲譬如話公公婆婆啊，新界區喺啲鄉事派裏面係比較多依類，即係類似有道性去投票，好似依即係依方面呢條都冇辦法可以 控制。係， 咪又係講翻咧？其實又係講翻嗰個頭先我哋講個認真程度咯。咁你估個政府想唔想咁認真咧？佢唔想啊！如果認真就冇咗票㗎啦。 就係咯， 佢可能靠呢啲票㗎嘛，好多人。 你睇喂，唔好你頭先講新界，我俾你講緊再講緊新界。你唔好講新界咁遠啦，我哋可以即係所謂叫中 產啦、啊、 喂，我出出入入見到啲人都叫新光頸嘅記你，但係無端端嗰日同阿陳家沛嗰啲咁嘅候選團嗰啲 講唔知咩話嚟嘅。 喂嚟嚟，又陳家沛未有？ 嗱，我又咁咧，我又用一個遠遠遠角色嚟同佢哋辯護下咧。其實大家可能即係可能或者冇我咁八卦啦，咁我就每日都行幾個區嘅，因為就平時我冇唔係選舉我行嘅。但可能忽略咗18年嚟香港多咗900,000新移民，你哋可能唔，佢大家好似唔知道呢件事咁。 150,000啊， 因為咁而家連埋加埋總數計算，就嗰日公布出嚟係89,000啊嘛。咁你89,000之中，我計你有一半 出嚟睇， 好多都北方人。咁佢講外省話好出奇啊。 尤其是我唔係話， 尤其是去北角啊，你哋聽啊，你仲拗架，全部講福建話嘅。 我啱啱搭地鐵， 即係咁講啊。 我啱搭地鐵嚟喺北角，就有個大媽上車，就係China 咁樣，咪成身咁樣，唔係我唔係話對啲講外省話有咩，而係話你其實你點解嚟？我就問咗佢你點解嚟香港先？你就要抱擁香港嗰個核心價值啊嘛，即係民主、自由、開放。如果你嚟到，你都仲要係支持一啲對你哋嗰、那個即係壓抑你哋嘅，即係壓迫你哋嘅人。咁其實唔又嗰句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啊，遲啲啊，安靜會講呢、這個。呢、這個練心術會講呢樣嘢，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咁你自己打落個 Facebook， 即係嗰個 Google 查下咩咯。咁講翻啦，新界區，你頭先講到，即係頭先你話北角嗰啲咁啦，唔使講添啦，咩春秧街嗰扎嚇，全部啲都唔知即係福建話咁。 其實咧，頭先附帶阿 Joyce 講到一個問題咧，其實咧，點解由嗱、我講翻2003年嗰屆區議會咧，嗰屆係最精彩嘅香港。求其你噏住民主兩個字，你就選咗。 係冇錯。 如果你有幾億咧？ 2003年我都有做採訪，該區選嗰時係好精彩， 好精彩， 個記者都好投入嗰次嘅選舉啊。 咁啊點知咧？一選完出嚟咧，我講我個實例啊，我個座樓有一個就民主黨啊，唔知乜鬼行，有一個航空行啫，咩偉航啊？ 佢真係何偉航。 系咪个何伟航？唔见人喎、啊。 民主党。后屘之后好似出咗事嘅。 系咪啊？譬如好似你选你选下个个投佢，因为0371效应啊，个个都听到民主就投民主党咁。哇，佢冇出现过喺我哋嘅租咗个办事处，即系我咁讲啊。咁变咗跟住嗰届咧，你就失手啦。失手咧，嗱，香港或者全世界都最现实就嗰个资源啊。你哋成日闹，成日斋饼食。我哋錢嚟噶，唔係佢嘅錢嚟。你唔好話佢真係咁有錢啊！因為我參加過區議會工作，我知道我佢 claim 錢嘅咋。你記住，咁變咗咧個問題就話佢手握資源，仲加埋咁嘅時候，咪節節向前咯。 佢成日成功爭取，你估真係佢成功爭取？ 嗱，我再舉埋呢一次嘅例子，好多人話：，68個自動當選68個咁，你啲人走去衝擊佢啊，成。你知唔知道香港出現咗咁嘅問題啊？你邊度有咁多人啊，大佬？仲有你香港嘅政黨，所謂民主自由政黨，你有冇真係栽培下一代啊？喂，羅建熙啊，李東川啊，你問佢幾多歲啊？ 四條未啊？ 四條一定過四條啊！呢班人差唔多，歐樂軒啊嗰啲差唔多唔四條都30幾過外。你。我又講又講台灣啊，即係講唔係講台灣，講世界各地啦。你真係要政黨政嗱，舉個例，呢一次雨傘運動之後，譬如你發覺你真係要向前推嘅，係靠你班政黨噶啦，唔通靠我啊？我點會我唔會出嚟？但你嘅政黨唔推嘅時間，你留意到噶，冇人推噶。 喂，英國首相40幾啊？ 佢仲好似對仲嘅怨就話：，雨傘革命又冇怨我份係咪先？運動冇怨我份啊，係怨啊！但是調轉你應該要做的就是你應該就栽培怎樣出來應付你估他真的不想68個擺回68個跟他對嗎你是沒有的嘛 沒有真的沒有 是不 是那你怎麼看現在其實今屆區選出了很多所謂就是清泉的人出來了很多的年輕人或者以往都沒有在區選 我怎麼看不如你看 其實我都幾我的我自己做了幾屆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的採訪其實以往我們都覺得好像雞肋的我記得我上年我在電視台工作的時候我們每一年都要去選舉事務處去開會因為呢我們每個電視台都要談我們要預備明年的立法會的區議會選舉論壇大家都留意啦香港電台一個 就係即係佢哋需要係做啲論壇啦，24小時嘅新聞電視台，我哋需要係要俾一個資訊平台俾選民知道，你喺當區裏面有邊個嘅區議員會參選。因為以往嚟講咧，每個台譬如亞視啊、無線啊或者有線啊，大家都會做各自論壇。咁但係我發覺到啱啱到我上年去參加嗰次會嘅時候咧，其實不其然幾個大台咧都話我哋都冇咁打算會嚟緊依屆區議會。會搞任何關於選舉論壇，咁港台當然冇辦法啦，因為基於本身佢嘅需要，香港電台都搞，但係佢都好低調地，即係唔會話好 high profile 地。 嗱，我 係咪關於邊問題咧？ 我呢一次咧又， 因為我反而都想可以從傳媒嘅 angle 會睇翻今次選舉有幾得意嘅 嗰個次咧，我有三個細節咧係建制派出選嘅，咁啊佢哋呢啲係未來建制派嘅後生仔，咁我同佢傾過，佢哋出咗 order。工聯會同民建聯係唔會應對你任何論壇，咁你做電台做傳媒點做啊？冇得做噶。佢一早答咗你，我哋唔理噶。咁你輪咩壇啫？ 原因係乜嘢咧？ 乜我點解要乜？佢有權噶嘛？我做咩？我想而家就係話，而家香港可悲到就係我使乜同你論證啫？你唔好佢嗌你唔好傻啦。 真理越辯越明啊！ 好簡單啫嘛。點解鉛水事件？如果你拎出嚟辯嘅，你輸到負啦。但係唔拎出嚟辯嘅，我贏翻你。點解啊？我事又做得好嘛， 俾六百幾蚊佢， 唔止，我譬如我總之日個個月同你驗水，咁樣喺度啦嘛，即係 I mean 我唔好理佢咩任何動作。嗱，我哋不如講少少鉛水嘅問題啦。呢一次就發生，其實我哋馬鞍山有㗎、 哦， 你每日冇啊，係仲傑㗎，係全香港最超標，唔知第二位㗎。但係點解我哋全部贏翻曬佢哋咧？你咪睇下你要跟進咯！你而家個個報咗負面嗰幾個輸嗰幾個，你有冇人報欣安村啊？呢個新村嚟噶，因為我又開咗兩晚晚會，我已經話你輸到甩褲。我話民建聯點解啊？佢就聰明得滯，見到市區有鉛水出現啦，佢嗱嗱聲即係驗，佢嗱驗喎。咁如果咩結果呢就話合乎國際衞生標準。 合乎咩個標準啊？ 嗱，所以咧，鉛水同衞生標準，阿林鄭講過噶，係兩樣嘢嚟噶。係衞生標準，即係你煮熟咗冇事噶嘛，飲咗佢冇驗含鉛噶嘛。好啦，咁啊結啦，到政府就驗咗出嚟啦。我唔知道政府定係政黨驗啊，我唔感覺。咦，超標喎、啊，幾乎係全香港第二高喎、啊。咁、開始開晚會啦。嗰晚我睇到個現象出現啦，郭佩凡帶隊。全個馬鞍山嘅民仔議員區議員去曬，好似黑社會咁兇佢哋。我哋行埋去影相，俾人鬧喝酒，我都輸到甩褲。我仲當時有一個另外一個阿葉榮啲助手嚟到，輸到甩褲。今日我點解？好簡單啫嘛。我唔論佢新移民舊移民，人啊受軟唔受硬噶啫。 你搞我呢？搞我？ 喂，我已經係鉛水受害者，你兇我鬧噶。而家我哋同你做緊嘢啊嘛，咦？我聽到你錯咗喎，你哋。佢似個勢啊嘛，因為當時民建聯喺嗰度係有好多個區議員㗎，包住曬成個馬鞍山區㗎。咁嗰晚我去咗兩晚，我睇第一晚，我話民仔有問題啦。我跟住我就話，嗱，我話新民主同盟一定要跟進。到選舉仲寫住啊，寫翻件事出嚟，提醒啲選民啊，佢哋做過啲乜嘢？因為佢哋執書啊嘛，新界區啊嘛，因為啟德嗰度係阿袁秋個老公揸 fit 啊嘛，掟啲錢，我咁講咋，你可以告我，我掟啲錢出嚟整翻啲事。 袁秋啫嘛， 唔緊要，我冇所謂啊，我道歉啫，到時佢個，即係我意思話，佢有咁嘅資源去同佢做翻善後嘅時間，你新界做唔切啊嘛，咪領嘢咯。喂，點解唔係鉛水市嘅過同我拗嗰度輸贏？點解唔係鉛水市？就係你個個人帶隊啊嘛，嗰日幾威啊，大家姐。因為個個係大家姐嚟噶嘛，新界區。如果你做過選舉領嘅啫，佢真係唔使，佢真係帶隊噶。因為我其中有兩個細侄咧，都係佢嘅徒弟嚟嘅，都係佢帶出嚟嘅。 咁會唔會正正反到，因為郭佩凡佢自己相信佢自己地區裏邊已經做得，已經攞到好多支持，所以根本就冇需要競 拼咧。咁原則上係嘅喎，但係佢估唔到係有啲變化就嗱，有兩個變化嘅，即係有兩個咩變化咧？第一就係、是、天與海。一個屋苑叫天與海，嗰度二三千户嘅，我冇記錯。佢劃咗俾阿葉榮啊嘛。咁呢啲開頭我以為大陸人嚟噶嘛，點知呢啲原來民主理念嘅人嚟嘅，即係票倉嚟嘅，唔知冇人估得到。 咁都起咗變化㗎，對佢嚟講都係要榮。 你頭先講咧，就遠唔受橫咧，仲有一個例子喎。阿、譚香文嗰度咧，喂，你將嗰個投票站咧就唔俾人投票，就搬咗上去咧，行廿幾分鐘嗰、那個嚇、我哋講笑講火葬場嗰度，你一樣咁行，人哋係咁噶啦。你越要唔俾我去投咧，我就越要投。 嗱，我哋要追翻去講所謂民主意識問題咯。就係而家你幻想翻零三年點解會咁樣刑法呢，就因為對手有問題啊嘛。咁如果其實對手真係有問題噶嘛？ 喂，我成日 我哋唔好死拗啊嘛。佢真係有問題，你淨係元帥一單嘢，你都 咁其實可唔可以講，其實今屆區選會唔會係啱啱嘅時間 timing 問題？ 係啊， 嗰個市民個覺醒問題。因為成日覺得 timing 咧好真係 好 緊要。啱啱而家除咗雨傘運動之後，另外我諗好多社會 social issue 喺醫療裏邊，無論譬如話中港矛盾啊、土地問題啊。因為先，我都突然間諗起一樣嘢。我嚟之前，我睇一篇文章係講，我諗大家咁留意，可能平時依次選舉有幾樣大家諗到，就係、是、一啲新嘅素人參加，同埋啲新嘅一啲嘅團體，一個叫做城鄉共生連線。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裏邊咩人啊？有朱海迪，有姚松炎教授，有張貴才。咁如果大家平時可以留意新聞咧，朱海迪係一個好環保先驅嚟噶，而佢今次就係出選係八鄉南，而佢對手係一個好傳統嘅鄉事派。佢今年係第二年參加區選，我睇翻文章講，佢第一次參加嘅時候只係得個400多票，三年之後卷土重來，佢超過1000票。點解？就因為佢 timing 求變。雖然最終佢輸咗，其實即係反映到其實而家市民發覺真係種覺醒，嗰種 timing 係到時候，可能暫時而家我哋見到，咦，好似都仲係呢種傳統嘅黨派去 dominant， 但我亦都相信而家有一樣嘢係慢慢喺度改變 的。其實咧呢一次有一個主角嘅，好多人都忽視咗嘅，嗰招佢就梁振英啊嘛， 佢仍然係 你哋真係唔知啊，你哋。台灣咪咁樣咯，我就打馬英九啫嘛，你會真係打邊個？打一個人嘅咋？上次九合一，邊個啊支持物？馬英九都死，等於而家你都係噶，而家個個爭係爭梁振英啊，唔係爭你民建聯，關我鬼事咩？而家佢個個就打個政府，咁政府嗰個人係其中一個咁嘅人啊，代理人出現咗啊嘛。呢次嘅票好多都係咁樣去。 咦？咁即係實今次即係個八九即係吹票喎，幫大家出嚟。 吹票， 吹票喎，真係。 吹唔係，佢都難處理嘅，我有講嘅。我呢三日 佢都冇蒲頭啦，都。 唔係啊，佢連講都冇講區選三個字，我話你。 咁耐未講過。 你留意下佢啊，三個禮拜內冇正式提過，係到選舉嗰日就出現。 嗰日佢去投票嘛， 佢焗住啊嘛，同埋唔係呢個係新聞嘅。 一個 publicity， 佢需要去變咩啊嚇？ 我以為佢出唔出添。 唔係啊，你留意到之前全程冷處理，不過我真係好似。即係揾人講一集到四個禮拜啊！我留意咗好多人都係冷處理，民建聯啦、啊，梁振英啦、啊，林鄭啦、 啊， 全部冷處理，連嗰個馮華都唔講嘢。你有冇留意到啊？你哋 馮華邊位啊？ 馮華就係選舉會主席， 係啊，選舉管理委員每年嘅主席，佢哋都會由大法官入去， 啊、 希望擺一種公平公正嘅種形象。係 啊係啊，咁而家唔係睇落都係好公平嘅，而家都睇落都。都冇乜點唔公平嘅，不過問題就係奇怪，即係我。 不過好似你對公平呢樣嘢有其他嘅 definition 啊。 係不過咧，個留翻下一節先講，咁啊，下節我哋繼續，仲有好多嘢未講完啦，真係冇得加鐘。好，下節舊少啲。